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笑对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 2002年8月底，德国世锦赛开赛，这是我带队以来第一次遇上的三大赛事之一。身材高度列世界第一的俄罗斯队已经准备在此向全世界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他们开进德国赛场时，从教练到队员上上下下都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我们的队员与他们比赛输的时候多，但又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赢，所以产生了想赢怕输心态。这种心态的真正变化和超脱，说白了要靠队员们自己调整，战胜自己就表现在这种时候。教练员的作用只是辅助的，是一种外部力量。此时我屈指算了一下，我们这支新军从2001年组建开始，满打满算不到18个月。此时的中国队就如公里数不到的汽车司机一样，在平坦大道上路开车可能没问题，然而如果遇上紧急情况、特殊困难时，处置可能就会手忙脚乱。赛前我们认真分析了本届世界女排格局，预测本届比赛可能会演变成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和中国队四强争霸局面。巴西队在调整之后队伍实力波动，竞争优势弱化，当然不排除他们也有打疯了的时候。古巴队调整以后多次败在中国女排手下，他们当年一枝独秀的称霸局面应该说暂时不复存在。上述四队中，中国女排组队时间过短，虽然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无胜算的把握，所以我们的比赛任务是保证进入前4名，争取奖牌。如何战胜他们，我在脑海中反复酝酿。我想先保后冲，即在确保中国队出现的情况下再发动冲击，扩大战果。本届锦标赛共有24支球队参加，球队太多，时间拖得太长，不紧凑。同时由于弱队的参加，使得一些比赛双方实力落差大，毫无看点。也正是因为参赛队太多，就存在着寻找对手的机会。事实上在历届比赛中出现这种规则提供的机会很少，一般分组比赛是容不得任何一支球队在小组赛时稍有闪失的，唯有一条拼杀取胜过关的路。因为小组赛中如果输球，很可能就意味着无法出线进入复赛。可是现在既然存在利用规则的漏洞和方便，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机会。能不能用，敢不敢用， 我当时的想法是，在确保小组赛中能够出现的情况下，必要时可以实施战略性的措施，暂避强队锋芒和强强之间自我淘汰的局面。我想到田忌赛马式的棋高一招，此战略如果胜利，我们便可争取到极大的主动，坐看其他小组的龙争虎斗，使中国女排走上一条先易后难、先弱后强、最后决斗的比赛格局。当然，如果不这样做，或者也会有更好的结局。诚如过后球迷所批评的，在国际大赛中故意让球、选择对手的事件发生，中国队不是第一家，陈忠和也不是发明者。纯粹以球论球，这都在规则允许之列。比赛规则如法律，法律不相信眼泪，只相信事实和结果。可惜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新运筹沙场的陈忠和，唯独没有算到一笔政治账，没有考虑到其他影响。以政治角度和奥林匹克精神来检验，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当然是极错误的锦标主义思想。这样，中国队在两场比赛中，一场对希腊队，一场对韩国队，我均安排替补阵容出场。当然，我没有对队员透露过意图，但是谁都是可想而知的。就这样，我的错误也就铸成了。实施战略性输球成了既成事实，我的战略让球自然引起各界议论，也引来了相关球队的不满。后来，对赛制本身，各国教练也提出了强烈的意见。俄罗斯队主教练卡尔波利就认为，俄队是本届比赛规则的牺牲品，因为进入这次比赛前四名的美国队、意大利队、俄罗斯队和中国队，可以说是第一集团。四个队都有夺冠的机会，只是看临场发挥。俄罗斯队就是因为太想拿冠军，队员压力大，临场发挥欠佳，最终与冠军失之交臂。确实，由于赛制的不合理，一些球队反复碰上。我们和美、俄、巴西等强队都是两度交手。应该说，本次世锦赛上，中国队确实曾经一度形势大好，但是进入八强以后，中国队开始走下坡路，交了沉重的学费。最遗憾的是，我们在关键场次上都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在9月13日与意大利队对阵，谁胜了就进入前二名决赛。14日与俄罗斯队的较量，谁胜了就是第三名。然而，我们队却连续两战两败。当时中国队也并非全无胜机，只是在关键时刻，年轻的中国姑娘们缺少一点韧劲儿和经验，情绪出现了波动。确实如此，年轻的中国队没有经历过太多考验。要承认的是，我们毕竟还是缺乏夺冠的实力。一支强队通常都会有一名表现突出的主攻手。从统计上看，出色的主攻手总是占据着全队1/3左右的得分率。换句话说，一名实力突出的主攻手往往对于球队名次的排列起着重要作用。输给意大利的比赛证明，中国队的两个主攻手在反击方面没有发挥出水平，是中国队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女排多年来强攻不强、主攻不利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当然，我对中国队的前途依旧满怀着希望。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在茫茫夜色中，我在记者招待会上以此向记者们告别。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 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由于中国队首让输球希腊队，保加利亚队从第二名下落成第三名，直接成了俄罗斯队的虎口美味。保加利亚队满怀冤屈，要向国际排联提起申诉。同样，由于中国队故意输球给韩国队，等于又直接将荷兰队送出八强之外。荷兰队抗议声自然也很激烈，他们也要向国际排联提出抗议。其实陈中和运筹计算得很精确，与此同时，中国队战略让球以后，直接挑选了巴西队从容斩杀掉，从而避开了意大利队，顺利地进入四强决赛。巴西队输给中国队以后，巴西队姑娘们自然不满意，他们认为是中国队的做法害了他们。如果抛弃一切恩恩怨怨，仅仅按照赛场演变的现状看，陈中和全部实现了自己的作战计划，中国女排顺利进入决赛圈，前四名形成意大利、美国、俄罗斯、中国四强对阵，四队分两组再决名次，最后分别夺得冠亚军和第三名、第四名。中国队半决赛时与意大利队对决，这也是按照陈中和算定的。中国女排如果再过意大利队这一关以后，便可挥师直指另一组的胜队，直接参加世锦赛冠亚军争夺赛。局势完全按照陈中和希望看到的排名发展。不可一世的俄罗斯队意外爆出冷门，被新秀美国队逼得章法全乱，最终被横斩于马下，这样俄罗斯队只能争夺第三四名了。而中国队对美国队历来全无败绩，占有心理优势，如果中国队有机会对付美国队，那么天下可能平定。然而不知是出于舆论压力还是其他考虑，国际排联硬是不让中国队闯过意大利队这一关。果然，当中国女排与意大利对阵时发挥一般，不尽如人意，加上赛场上发生主裁判多次明显的反判和误判，直接使中国队兵败出局。现场记者这样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当意大利队三号图加特拦住张庆的扣球时，中国队宣告失败。比赛结束以后，体育馆里沸腾了。不过这沸腾并不属于中国队，球网两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第一次进入世锦赛决赛的意大利队，所有成员狂欢一般抱成一团，庆贺着这一场胜利。而中国队球员似乎都在咽着失败的苦涩，默默无语。主教练陈中和走到走廊上，让自己安静一会儿。中国队主力球员走下场，有的一直用毛巾捂着脸，有的哭成了泪人。陈中和还是保持着一份潇洒和冷静，脸上还是挂着一丝微笑。即使失利，他对队员们也没有埋怨。代价，这就是代价。他们必须经历这种失败的风雨。队员们走向休息室时，观众席上响起了对失败者的掌声，因为他们同样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让观众看到了他们的拼搏。中国女排失败了，中国记者也随之心头沉沉的。但是现场的各国记者们各有自己的目标，大部分人围上了将自己的兴奋全都写在脸上的意大利队教练。意大利教练博尼塔说起话来摇头晃脑，我不敢相信能在世锦赛上胜中国队，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说好。我们今天打的的确非常好，技战术 运用的不错，进攻、拦网、防守都有超水平发挥。尤其是第四局，我们在落后的情况下追平，然后反超，这是这两年来我们刻苦训练最好的回报。意大利以前连世锦赛前四名都进不了，所以此刻的我很满意，有一种成就感。结果意大利队再次攻克美国队，第一次尝到了当世锦赛冠军的滋味。美国队也是胜利者，他们取得了多年来的重大突破，获得亚军。中国队与俄罗斯队对阵，争夺第三名。中国队依然被想赢怕输的心态左右着，没能突破北极熊的巨掌组成的网上屏障，以1-3败北，最后在决赛圈内原地不动，得了第四名，完成了既定的任务。以上就是众说纷纭的让球风波，球输了，批评自然是接踵而来。有篇文章在技术上和教练方面对中国女排提出批评。国际排联官方对中国队的评价是，中国队主力和替补差距明显，除了主攻位置外，其他人的上场都显得乏力。说白了，除了主力阵容以外，各位置上的替补队员形同虚设。高水平队替补并不亚于主力，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可是我们的替补水平比主力差了一大截，实在无法吸引观众的眼球。主力阵容是人不是神，难保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于是陈忠和换人上场时常会叫人担心。在中意之战第5局，杨浩轮到后排，冯坤将球传到了4号位，张静的扣球被拦死，意大利队宣告以3-2打败中国队，陈忠和的名次之路也从此截断。缺乏主攻的中国队就像一个单腿残疾人，全部希望副攻手来帮助支撑，可是最关键的时刻要靠主攻手来个你死我活的。然而中国队主攻手没有办法，于是中国队世锦赛之梦就这样破碎了。其实杨浩、张月红仅1.83米的身高，注定了陈忠和在关键时刻不能指望他们。杨浩是中国队中扣球成功率最高的球员，成功率40.70%，排在世锦赛排名榜的第16位。名列扣球第一名的切利琴科以65.03%的成功率遥遥领先。俄罗斯队在这一项前10名中就占了3人，美国队、古巴队、意大利队各分得2席，由此可见我们队的差距所在。实际上杨浩的得分排名榜也在副攻手赵蕊蕊、刘亚楠之后，所以可以说中国队是在没有强攻的情况下败给意大利的。陈忠和赛后也无奈地表示，中国队强攻不强是失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呼唤新的铁榔头。中国队与巴西队对阵的时候，张静尝试了一个后排强攻，结果打在网带上。与意大利对阵时，杨浩在看到前排强攻受阻的情况下，奋起发动一个后排进攻，结果被对方拦死。对方扣下的球防不起，自己后攻又失误和受阻，真是让陈忠和在场下叫天天不应。根据国际排联技术统计表明，中国女排队员在本届世锦赛上表现不佳。中国队放水大概是陈忠和有难言之隐，因为队伍实力不足，到处是难以逾越的强手雷区，只能取巧。我相信如果陈忠和有2个冯坤、2个赵蕊蕊、2个杨浩，这样组装起来何必让球呢？天下任何队都有一番天昏地暗的拼打，要输也得2-3才输，搞不好就大小通吃，扛个世界冠军回来让人开开眼界。这篇文章颇有趣，有些话说得很难听，可是也真是看准了一些问题的。当时国内诸多铁杆球迷们在电视机前观战，个个坐立不安，他们太希望中国女排能夺取冠军，以掩盖议论上的不利。